回望多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粤语时报同 My Radio 联播嘅早晨节目，今日有我 Christine 啦，有柏杨啦，同埋有。和仔 嘅，有做手嘅讲排 名，系有做手，而家兴做手嘛。 其实仲有双杰嘅， 系啦， 双 杰 讲两句嚟听下。 大家好， 听唔到佢讲嘢。 双杰咧系喉咙痛嘅， 系啦。 咁佢而家呢个症状系同阿淡仔系一模一样嘅。 唔系，因为本身今日双杰应该坐出嚟嘅，跟住淡仔应该坐喺双杰而家坐嘅位置嘅。咁本身係冇我同埋冇 Christine 嘅，咁大家課金識做啦咁。咁但係我哋講一講呢、這個，梗係要講一講呢個淡仔同埋 點解佢哋嗰 個問題啦。 佢兩個一齊病嘅， 係啦，同埋佢兩個病嘅病徵係一樣嘅。 點解 兩個都係喉嚨痛嘅？ 點解佢哋會一齊喉嚨痛嘅？點解佢哋會一齊失聲嘅？ 咁我哋 喉咙痛系唾液全满嘅。 係啊，我哋就懷疑緊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太過親密啦咁樣。咁就 喺呢个世界好多人失声嘅， 听唔到啊！我哋听唔到。 唔系，但系你哋两个咁啱同一时间嘛？你咪之前倾偈嘅时候零距离啊？ 控得太埋嘛？你哋 唔知啊？ 系啊，佢其实佢讲唔到嘢，系咁俾我哋屈。咁系啦，咁我哋即系都唔好讲。 都唔系，其实系呢几日系其实 啲天气好烦 嘅， 系啦。 但系佛诞之前咪突然冻咗嘅，咁大家 落雨咧， 大家保重啦，唯有大家保重啦。 冇今日着， 抵过咗啦。咁病嘅人已经病咗啦。 唔知今日会唔会又搞啲乜嘢颜色嘅暴雨警告咧？即系突然噶嘛，好突然之间就嚟噶啦嘛。 唔系，不过呢轮落雨真系好犀利。咁但系就祈大家祈求唔到黑雨啦，因为呢个时间都冇，就应该要翻工啦。 嗯， 即系上次，即系其实上次咪黑雨嘅，咁但系维持咗6.5分钟啫嘛。学又冇得，又冇得放。 下午下 跟住跟唔系下午下有啦。咁但系学又冇得放，工又冇得放，所以其实大家对落雨好似冇乜，即系觉得冇乜意思啦。咁你系要 唔系即系对于嗰个 系要落早啲落啦。 系咯，嗰个警号冇乜特别嘅感觉啦，因为你完全影响唔到我需唔需要翻工，需唔需要翻学。 系啊， 有少少失望。黑雨但系真系好，但系好衰。其实咁样讲， 唔系，但系其实系衰嘅。即系我反而即系谂翻咧。我自己有一個很特別的睇法嘅，就係、是我成日即係尤其是，哇死我都失聲， 即係 尤其是係死啦，尤其是我唔使翻學啦，或者唔係，尤其是我做學生嘅時間都，當我而家都係啦。咁但係其實中學、小學咁，你紅雨就唔使翻學噶啦嘛。 嗯， 我係覺得星期日掛紅雨係冇意義嘅咯。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唔啱噶嘛，即係其實你掛一個暴雨警告信號出嚟，大家係真係要提防嗰樣嘢，因為其實可能導致危險噶嘛。其實 你咁正經嘅呢個人， 咁正經。 唔係，但係我真係咁諗，唔係，但係好普遍嘅人都係噶。你假期掛呢啲咁嘅大型嘅暴風信號啊，係會冇咗嗰個警覺性噶，因為大家覺得都唔使翻工，你掛唔掛無傷大雅噶嘛。呢樣嘢係我真係喺尤其是 嗰啲掃興嘅 中小學嘅時候， 如果你假期你整呢啲咁嘅嘢係有啲掃興嘅， 係啊， 即係你不如遲一日先啦咁樣。喂，如果公眾假期整先最掃興，你都唔知好嬲定好。 唔係，所以咪話咯，咪話如果可以有嗰個暴風球假，即係行一定有嘅咁樣。 指定咯，我覺得指定係邊一日會比較好，指定禮拜一或者禮拜五咁樣會好。 咁樣有補假咁就最好啦。咁但係當然唔會啦。咁就同埋有理事力場啦。咁你要翻工嘅日子啊，梗係唔會。 会有一个即系俾你放假嘅理由嘅咁 样。唔系，其实都唔应该，即系好正经咁样讲，就其实唔应该庆幸有呢啲嘢。 系啊，系啊， 咁真理嘅你 系啊，但呢个系事实嚟嘅，但我哋的确系忽略嘅。 你不过但系算啦，其实大家都系想放都系假嘅。 我讲咁，我哋系咪讲天气咧？咁样 系唔系嘅？我哋唔系嘅，我哋讲，我哋入正题啦。我哋今日其实要做一个 update 嘅，讲咩和仔？ 其实今日嗱，今日其实头版都几散嘅。咁但我哋第一节想讲咩先咧？就系讲关于诶呢个。 都好多人关注嘅，你睇翻个 系啦，关于一个安老院嘅。咁个安老院系系咩咧？ 讲就系咧，琴日剑桥大埔嗰间剑桥护老院啦，就俾人揭发咗。佢咧原来一直咧就喺啲长者等冲凉嘅时候咧就剥光住，咁就要佢哋咧无论咩天气。而又是 這樣，即是隔壁穿著羽絨他都還是即是赤條條 的，沒錯，都還是剝光著，那在那裡要他們在那裡等幾個小時等洗澡，就被人揭發了。因為其實為什麼會看到他們那些長者剝光著洗澡呢？就是因為其實他們在那個露天的平台那裡，在那裡排隊等，而那個露天的平台是處於一些較即是可能唐樓的三四層樓 的頂樓那些露天的平台那些位置，那你高層一點的看下去，不是看到那些長者全部都剝光著。咁呢一件事咧，琴日都引起咗广泛嘅讨论，同埋有好多嘅即系人 share 啦。 今日好多报纸嘅社评都系闹呢样嘢啦。 系 系啊，咁同埋如果我哋今日点解想讲咧，就主要有啲新嘅资讯嘅。一来咧就系因为重案组咧已经开始跟进咗呢个事件啦。另外咧最主要想讲咧，其实系嗰、那个创办人陆艾玲嘅回应啦。咁其实。佢呢個回應咧就即係好有三弊啦，我哋講一講先。佢就因為其實蘋果咧就同佢做咗個電話訪問，咁佢呢個回應咧就係咁樣，佢就話啦，佢就話我覺得冇冇可能係吊銷牌照咯，都試過好多 case 啦，都有啲院舍試過粒屎片啊落老人家塊面度啦，我哋都唔係打個老人家，犯事嘅唔係我哋個院喎，係佢本人喎。咁就住呢一件事件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即時解雇咗幫老人家沖涼嗰個員工啦，咁就 俾人影到嗰個啦， 係咯，俾人影到個，咁就俾人話佢其實你都只不過攞佢出嚟祭旗，就冇即係。真心咁样希望去改善呢件事件咁样，喂，其实你听翻佢呢个讲法真系好离谱嘅，我而家都唔系打你，我都仲未揾屎片粒你个头，好小事啫，使乜钉法？即系嗱，首先唔讲佢粒屎片嗰度，好老实讲，佢系唔会钉牌嘅。 嗯，琴日都系咁讲，我哋大家 咁唔系，唔系问题就系你钉咗牌，咁啲老人家去边咧？ 系呢个系呢个系一个唔系，我咪话就系有少少似咧嗰啲骨灰龛嗰啲位咁样。跟住你因為你係違法嘅骨灰龛啦，跟住佢就話我唔俾你做，咁跟住佢就會攞曬骨灰龛出嚟掟喺你 office 門口，即係喺政府嘅部門 office 門口，就話咁你搞囉，而家你收咗個塊地或者你唔俾我擺啦，咁而家咁多擺曬喺度，咁點呢嗰啲嘢點算呢？其實有少少似㗎，咁你而家今次安老院咁，好啦，你吊銷我牌照，即係佢哋係好可以好闊佬懶理咁樣攤下手同你講，有埋做手咁同你講，就話：你搞咯，你咪吊銷牌照咯。 你夠膽咩？咁 唔係，我咪掟曬，我咪推曬床啊！ 推曬老人家床， 啲老人家咪擺曬四處門口，跟住同你講：係啦，你係咪衰咧？而家佢哋冇得住啦，咁樣。咁呢個情況係會出現，佢哋所以好大條道理走出嚟。喂，佢個回應其實好離譜噶， 係好離譜噶。 我覺得佢哋冇可能吊銷我牌照，因為好多 case 都嚴重過我。咁你即係承認咗你自己有問題啦，其實。但係佢又覺得我有問題，但係又。其实又其实我又系咁啦，但系你又吹咩？又唔系好关我事啊，可以赖落个员工度，我而家炒咗佢啦，你仲想点啊？咁但系我想讲，其实你都估到啦，呢个情况系会继续噶啦，佢咪最多加个脸。 佢其实佢呢个情况继续咗好多年啦，因为都。那個報道都有講啦，琴日都有講啦，佢已經係接過十幾廿次嘅投訴， 係 已經唔係唔知嘅呢件事，同埋呢一啲狀況其實係，譬如喺熟悉老人家做照顧老人家長者行業嘅人都已經係知道係不嬲都係咁噶啦，同埋直情係有訪問到佢一啲嘅院友嘅家屬咯，咁佢哋嘅回應都係。太陽你講講啦， 那個回應是令你很詫異，其實不是很詫異，好像很人性，但是聽開的，譬如有一個其中一個人就說，我一直都知道是這樣對我媽的啦，那我去投訴添的，但是投訴完之後結果呢，我媽就被人 報復了，怎樣報復呢？就是說都是一樣地洗澡的，因為不會改的嘛，你投訴完之後 咁但系咧，嗰个人嘅妈咪咧，结果就原本就佢即系佢嘅讲法就话，原本我系头几个冲凉嘅，结果咧而家排到最后尾，等即系等你 即系 光珠吹， 即系佢话你报火啦，唔系，即系你投诉啦，咁我等我报复先咁样。 系啦，那个报复就结果就系你等你个妈等耐啲，咁然之后个结果系那个妈咪同翻个女讲，你害死我啦，你做乜投诉啊？咁样我同你诉下苦啫，你做乜要走去同个院同嗰间院投诉啫？而家你害死你阿妈啦，咁样。个情况就系同系系悲哀咧，系咪咁讲咧？即系如果你第一日嘅话，譬如我啱同我哋都倾，如果我哋第一日入到去老人院度，咁样俾人对待嘅话，我会同即刻同个女讲啊嘛，我唔要住呢一间院，我要走啦咁样。咁但系点知唔系？原来住咗十几年之后，或者住咗几年之后，你会习以为常，你会当嗰件事系。是已經是很恩典了，哎呀我是 頭幾個真的好彩啦，咁 係啦係啦，我不是最後尾嗰個沖涼，我只是頭我係頭嗰幾個啫，我只不過是被人望一陣啫咁樣。咁但係嗰種人的尊嚴是會慢慢地消失咗嘛。 唔係，但係呢個的確是悲哀，即係你會即係我哋睇聽呢一個講法，梗係覺得好心酸，或者覺得啊點會咁樣啦？但係個實情就係因為你喺嗰度住又好，或者好啦，我唔住呢度，揀個第二度，可能個待遇都係咁上下。或者佢哋嘅睇法係好難揾到位係唔係呢咁樣。咁其實呢個問題就係會令到頭先嗰個情況出現啦，就係、是、我冇咁衰就算啦。因為其實可能個事實就係周圍都咁衰嘛。我轉又點咧？我唔轉。 我哋唔係即係我唔係塵世啦，我冇佢見到咁多啦。我唔會話見到之後，唉係咁啦，見開嘅啦，不嬲都係咁啦。如果唔係咁，就點咧咁樣？即係你係嗰一行咁，你知道係不嬲間間都係咁。我都有聽過，因為我有啲朋友都係做社工咁樣咧，係有啲院係好衰嘅，係係真係會虐待。譬如佢而家都講㗎，有啲係譬如會踢個老人家啊，佢唔食飯就執佢食飯啊。 譬如有啲老人家佢唔可以自己起身食飯嘅，譬如佢就係、是。佢行動不方便嘅，唔方便嘅，咁佢就攞個羹咁樣擠你，佢唔會扶佢起身，就咁攞啲食物喺度擠你喂，咁樣擠你食咯，擠，咁你作為任何一個人，你失去咗自理嘅能力，已經係對心理或者你心理上面好嚴重嘅打擊啦，然後再受到呢一種嘅對待，即係會令到一個老人家係好冇尊嚴咁樣去生存咯。 咁但系都知嘅，譬如我即系会同老人家相处，你会知道有啲老人家系真系黑人憎嘅，即系你仲要成间院你梗有一啲系黑人憎噶。如果个老人家唔黑人憎，啲仔女唔会，即系有啲佢你咁烦，我就掟你老人院啦咁样。 即系威胁佢啊嘛！ 即系你会明白有啲老人家系麻烦嘅。咁、 嗯、 但系当你见到呢咁嘅事出现嘅时候，系 但你麻烦佢麻烦，你都唔应该咁对佢噶嘛？唔系话麻烦就可以 justify 咗你咁样对佢呢件事噶嘛？ 系啦，最多你对佢态度差啲，食饭啦老嘢咁。但系冲凉嗰阵系唔应该咁样，好似帮啲猪冲凉咁样。我唔知佢实点冲，可能我见到个样似系啲呢你猪栏咧，啲猪栏冲凉咧，咪就系啲猪咁病落嚟，然之后开水又肥，即系系嗰一款咁。可能唔係啦，應該唔係嘅咁。但係你望到嘅時候係，即係始終唔係見開嗰啲，就會覺得有冇搞錯啊？唔可以係咁樣㗎係嘛？咁但係結果係你會見到係啲老人家係接受咗個情況，那個情況同我哋香港人一模一樣咯。係咁㗎啦，咁樣香港而家好過大陸咪得咯？你唔好搞啦，你一投訴佢係收緊。即係個情況一模一樣，你一投訴佢就收緊啦。 即係你要乖。 係啦係啦係啦。 你要乖。 我已經算係咁㗎啦，唔係好死到咁樣，有人有個地方坐低食飯咪算咯咁樣。即唔能夠係咁樣咯，你唔能夠望住就係咁就咁樣就算咯。咁但係講到尾，譬如我哋查翻啦，佢哋嗰啲老人院收幾多錢啦咁樣，起碼都四五千蚊啦。 唔係呢啲咪平咯？ 即起碼都四五千元。 其實係好貴，尤其是可能你。不是完全健全或者你有些缺陷或者你需要特殊的照顾，其实那个费用会更加贵的嘛、即是那个费用是会贵得很紧要。那其实又即是费用那里你去看，或者你会第一件事就是想就是喂你收多了那么多钱，你又 provide 一些这样的服务这样，那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合理啦。那但是个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就是说喂其实间间院落即係嗰啲咁嘅院舍都係收啲咁嘅價錢㗎啦。咁如果大家嘅質素都低嘅時候，咁咪 咁你冇得揀，你咪住咯。 老人家 你咪住咯。 佢嘅選擇咪就係俾仔女冇咁樣趕所有仔女啦。或者冇辦法自己照顧自己啦，冇自己獨立嘅居所，即係或者要瞓街啦，或者要同埋老人院嘅選擇咯。就係佢嘅選擇就係between 呢兩個嘅。究竟我俾人遺棄好啊，瞓街好啊，或者冇能力自己照顧自己好啊，定係瞓老人院，跟住俾人虐待好咧？即其实两个选择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是没有选择之中里面最悲哀的一个选择咯。 嗯，三那件事其实不是便宜的嘛，刚刚说的那样我们说的。对。都四五千，即正常。 你可以请个菲佣。 你请个菲佣都是四五千的嘛，但是为什么请不到，因为你没有位置给他住嘛。 对。 即你家屋你不够位放多个老人家，放多个菲佣。 还有如果有可能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家，他需要的照顾是不是一个菲佣可以提供到的。还有 let's say 一个菲佣，其实譬如如果他是跟屋企人一起住，他的职责不单止只是照顾一个老人家，他会照顾埋成屋嘅家頭細務所有嘅嘢，咁變咗佢要去真係照顧老人家，又真係再少啲嘅能力咯，可能即係睇下你要點樣分配咯。如果嗰間，譬如佢同仔一齊住，真係又係關地產霸權事嘅，又係你搞啲地方咁貴，啲屋咁細，你話真係想真係個仔女有孝心或者點樣，你真係想同個老人家一齊住，你都冇能力，真係冇地方啊嘛，咁點樣一齊住咧？ 結果講到尾就係、是那老人家冇地方住，即係琴日阿四都講啦，即係香港嘅社會福利政策係你連生存都好辛苦嘅事啦。 唔係，同埋如果再講翻呢一單案件先啦，佢其實而家就炒一個員工嚟到做替死鬼啦、祭旗啦，但其實喂呢單嘢其實佢應該負責啦，呢、這、一個陸艾玲啊，呢一個創辦人啊，佢係應該起碼受到一個刑罰啦。因為其實翻查翻資料咧，如果你根據這個安老院條例裡面嘅實務守則咧，佢係需要負上一個刑責嘅。 係啊係啊，佢個刑責可能係最高就係判監兩年啦，咁另外就係每一日。即是每一日做这个 action 的每一日呢最多罚10,000元。那即是如果你做好多年你都是这样去对老人家，或者都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冲凉，那就这么多日每一日就可以最高罚10,000元这样的情况。 咁坐监呢 两年嘅啫。 喂，我觉得。 但其实我觉得是轻太轻嘅。 同埋会不会真的罚呢？ 其实又是、哦、即是我哋睇返一啲个案，就关于一啲可能是一啲安老院嘅虐老事件啦，佢话咩又唔系打人啦，咁的确系发生过打人嘅事件啦，咁有个即系有个护老嘅人员咁样去就对住一个坐轮椅嘅院友啦，咁佢就攞支地拖棍去打佢嘅。 嗯。 即系嗰件事系都几喺几。 都轰动。 系啊，三年的时候都轰动的这样。那那件事最后其实只是判了那个员工120小时社会服务令的。 好、 哦。那就是这么多的。 那个老人家个伯伯做假证 是。 要坐4个月监，他这个判一打人殴人、哦。现在只是判120小时服务令。 是啊。 他不是想着怕判了他坐监没人照顾老人家。 不是，其实这个正正就是一个问题的。即是不是又是我又不够胆，即是讲到尾就是如果你用一个很常识，用一个很正常人的一个思维的时候，就是喂这么离谱、哦、一间安老院舍这么离谱、哦、打人、哦、或者完全不顾老人家的私隐的尊严、哦。那你会第一件事就是想，如果他真的离谱成这样，他又不改，咁系咪应该吊销佢牌照咧？系咪应该唔俾佢做咧？即系好多人可能第一件事会咁样谂，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佢话俾你听唔得，做唔到，或者你见到一啲咁样嘅情况，就系打人轻判，或者唔会向嗰个安老院甚至乎去提出任何嘅检控。咁其实点解就系、是、因为佢做唔到，佢唔够胆做，因为佢知道间间都系咁，或者佢知道好啦，而家唔俾佢做，咁佢掟啲老人家出嚟，我又冇得搞噶嘛。 唔系，如果睇翻政府嗰个轮候册咧，而家有成31,000个长者系排紧队，嗰啲政府资助嘅， 但系其实嗰啲都系私营噶嘛。 系，但系政府资助噶嘛、嗯？如果政府资助得嘅，佢会拣啲譬如甲一嘅，即系最佢哋 approve 嘅最好，认为最好嘅服务嘅质素，先至会资助俾嗰啲老人家噶嘛。但系谂下有31,000个老人家排紧，得20,000几个位，咁、平均要轮候35个月，然之后有啲老人家佢未轮到，已经先有咗啦。 系， 即系又系另一个 悲，即係城市嘅悲哀。但係即係其實你越睇呢單新聞咧，其實係好多憤怒嘅點，就係、是、你講翻呢個創辦人啦，佢原來咧係坐擁呢個二十億資產，佢有嘅物業係超過二十億，然之後佢買做地產霸權啦，等等等等啦，而家仲搞埋呢個補習社生意，即係佢搞老人家不得止，佢用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價值觀啦，你睇下佢點咁樣回應推卸站嘅價值觀，然之後再撈埋補習社。你睇香港咧就一個咁嘅畸形嘅社會。如果拉遠少少嚟講，你補習社其實小朋友係咪需要咁多補習咧？你搞埋你又搞補習社生意，即係佢係撈咧香港最畸形、最好揾嗰啲行業，佢就係撈呢啲嘢咯。佢呢啲人就係 survive 喺香港呢個咁嘅畸形社會。即係如果你話如果一個社會佢嘅係有福利去保障啲老人家，等佢哋可以安老嘅时候，咁佢做呢啲咁嘅咁多呢啲护老嘅服务，系咪可以赚呢啲咁嘅钱咧？同埋你如果香港嘅教育制度系比较正常，啲小朋友唔使幼稚园就开始补习嘅，咁佢又点会做呢啲咁？即系佢做补习社生意都唔会咁样喺度捞到呢啲咁嘅钱啦、啊。你需要睇翻呢啲，又系啲即系，唉，有钱人就揾啲穷人嘅剥削啲穷人，喺呢啲不良嘅社会制度之下，就喺度剥削啲学生啊，剥削啲小朋友啊，剥削啲老人家咁样。 唔系，但系你睇到一样嘢嘅，即系穷人系或者有需要嘅人，而又唔系好有能力嘅人，系冇得选择噶嘛。 系啊， 即系我哋可以睇另外一样嘢，就系今日又出咗个报道，就系讲关于一个富贵嘅长者，讲紧系乜嘢咧？就系讲紧一个由房协啦，跟住有同养和啦，同埋浸大合作嘅一个长者嘅富贵屋啊，叫富贵长者屋，咁就喺北角嘅咁样。咁其实讲紧系乜嘢咧？就系俾佢哋有一个入住费，而嗰个入住费咧就系买佢去到死为止嗰刻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俾錢係啦，終身嘅。咁但係當然啦，嗰、那個業權就唔係你嘅。咁你就買到，即係你就簡單嚟講，你係租啦，唔係買啦。咁你就要俾一嚿錢。咁你過咗60歲開始就可以去申請呢一樣嘢啦。咁你可以俾一嚿錢，跟住就可以喺嗰度住有一間屋。咁下面亦都有好多醫療啦，同埋有一啲照顧嘅服務咁樣嘅。咁但係講緊嘅係我哋講下個價錢啦，呢個係重點啦。就係講緊其實暫時都未有話實質嘅一個數字出嚟啦。但係講緊一個保守嘅估計，其實係講緊入場費至少要500萬嘅喎。 佢無線嗰個報道出咗嚟，佢幾搞笑。佢有個 terms 咧，佢係話：我其實呢一個嘅項目咧，就係主要嚟俾啲中產長者。中產長者我都覺得真係幾搞笑喎！呢個 terms， 你而家香港做啲咩中產？其實你話之前其實佢都有兩項係呢一啲咁嘅長者屋嘅服務嘅。咁佢但係嗰個費用就相對低啲啦。但係佢點解即係？因为佢估错咗嗰个人均嗰个寿命啊，咁变咗而家即系变咗佢系谂住啊，我租俾你系啦，估短咗，谂住租俾你， 即系你估佢好快死啊， 系谂住租俾你，咁你咪好快可以轮转咯，但系唔系佢就偏偏估错咗，咁而家变咗之前嗰两个项目咧都系要蚀本咁样啦，咁而家呢一个咧就系、是、推高翻啦，就避免蚀本呢样嘢，就加强即系。更加貴啲啦，就去到頭先 佢話佢自負盈虧嘅，咁亦都好坦白講，大家聽到養和呢兩個字就諗起貴字噶啦，同埋佢講話自負盈虧嘅時候，咁收個價錢一定唔會係平啦，尤其是嗰個地方係咩係北角啦，咁啊鄰近地鐵站啊、市區啊，講到鬼咁好，咁但係講到鬼咁好嘅同時，我哋淨係睇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其實好貴啦，你亦都難怪喎、哦。頭先我哋講關於嗰個安老院個問題咧，你咪話嗰個長者，本身頭幾個沖涼嘅交最後一個啦，係咪衰咁樣？或者講到一個冇得選擇嘅問題，講到一個大家或者長者或者長者嘅子女或者佢哋嘅家屬會冇辦法都要抌佢出去安老院，知道嗰個環境唔好，知道俾人哋唔好話虐待啦，俾人哋有一啲唔好嘅對待都好，佢都冇辦法選擇，因為個門檻。 在這裡太高 了，即是這個是4-5千元或者便宜的4-5千元，貴質的可能是10,000元，都可能你有多幾個仔女你都 afford 到，但是好了，如果我不用這個，我要進一步提升少少，希望可以有一個好少少的待遇的話，有什麼選擇呢？在這個社會裡面是沒有選擇的， 咪 有選擇嘅，咪買一間新嘅屋，或者你間屋夠大，請個工人淨係睇住佢， 或者你有公屋咯， 係咯。 但係你而家公屋係輪到你死都未必有噶嘛， 係。 唔係，即係嗰樣嘢係你唔係住安老院，你屋企唔夠大，請唔到工人，咁你下一步就再上一級就已經係我而家講緊呢個長者屋噶咯。 即係呢個諷刺地方就係我哋啱啱即係琴日先發生咗一單呢班可能基層啲嘅長者咁樣俾人咁樣對待，然之後第二日就出一單新聞話啊，對啲長者一個好嘅信息就係話你可以用 安樂 用幾百萬嚟安老咁樣，嗰、那個諷刺嘅嗰個諷刺嘅程度係。是你望完之后咁样啊？ 吓咁样，原来就 系 长者。 系啊，我有几百万，我咪唔使咁样俾人虐待咯。最衰都系我细个唔读书啦，屌！我细勤力啲咪好咯。 原来就系因为我冇钱，讲到尾就系因为我穷啊。 系啊，原来，且原来我储多啲钱，咁咪冇事咯。咁咪有啲好嘅地方俾我养老啦。就好似我儲錢啦咁樣，如果 我如果係我又可以住三房兩廳啦，就自己嘅房、自己嘅廳、自己嘅廁所，唔使驚俾人剝我光珠喎。我仲行落樓下，我就得睇醫生喎，幾方便咧成件事。但係原來都係因為我冇錢， 同埋 因為我窮。 另外一樣就係、是，譬如我頭先講，我識啲社工嘅朋友啦咁樣。是知道有一啲安老院是好好的，即里面的人是会对啲社工，即对啲老人家好好的。 收几钱啊？ 原因是因为那些是政府资助了。即是现在剑桥这间不是的嘛，是私人的，他们目标是赚钱嘛，要控制成本嘛。咁但係點解可以咁少？譬如鬱敏，你如果睇翻鬱敏好多年嘅片，每一年佢都鬧一次張建宗㗎，就話點解啲老人家要等咗咁多年，等到佢哋死排到佢哋死啊！都仲未入到去啊！你而家同我講話，你做得好好咁啊！即係年年都係咁嘅，其實年年都。 跟住仲話佢哋會監察喎。 係啦係啦。 其實我哋可以播下嗰條片。 我哋播一播先。 我哋絕對係唔容忍安老院舍入邊虐老嘅事件，一定會係嚴肅處理。如果安老院舍員工虐待長者咧，社會福利處、安老院牌照事務處咧得悉之後咧，會即時作出跟進。包括按照社署的处理虐老个案程序指引，就事件作调查和处理，加强巡查有关院舍以及监察院舍執行改善的措施。 刚才看的那条片是2012年的片段，那 但是为什么照播呢？是因为 没有变过。 我们会相信当有人質問他的时候，我相信他可以播回条片出来再讲一次给大家听， 都仍然会是一样， 这个、 都一样会是这样讲，但 是没有东西会改变，我们都相信。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张建宗，任何情况之下都会很正气地跟他讲程序，我们是这样的。 不是，但其实你看这件事讲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很惨的长者就是只有两种而已，你一系就住安老院啦，如果唔系就你一系好有钱，咁你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包括呢个咁嘅富贵长者屋啦。如果唔系嘅话，你自己交屋已经做到啦，因为你请个工人翻嚟，你搵人定期同你去 check 健康嘅状况，或者直情有私家嘅一啲医生咁样看护咁样，咁你可以有一个好好嘅条件啦。咁但系俾你冇钱达到呢个条件嘅人，全部都系安老院。 嗯， 而安老院又我哋睇到就係嗰個質素或者嗰個水平係好低嘅。點解？因為我要 cut 成 要 call 翻係私營嘅質素低嘅， 係私營嘅質素低啦。咁但係 機會大啲啦。 其實講到尾就係冇公營啫嘛，你政府自己唔搞，跟住見到一撇咁樣嘅嘢，跟住安老院啊好煩啊，好啦，我資助你啦，俾錢就算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自己唔做啊嘛。你自己做同你俾黐人做其實係兩樣嘢嚟嘅，人哋一定會更加控制成本，因為你俾夠錢佢嘅啫嘛。佢一定係 有少少似呃分定嗰樣嘢咯。 係啊， 即係當你嗰個係商業機構，你一定要用賺錢噶嘛，你即係要控制成本噶嘛。 係啊， 咁所以講到尾就係屌政府孤寒咯。點解你唔用多啲錢？ 唔係，同埋佢哋懶啊。對於一件咁樣嘅事，或者好煩，或者要處理好多問題嘅時候，發現喂，其實可能對於長者都係難搞嘅。涉及太多嘅問題嘅，跟住就決定自己唔搞啦，自己唔搞就我放寬私營去做，或者 唔規管咯， 唔規管，跟住發現，因為其實你自己唔搞又衍生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冇競爭啊嘛，佢哋冇良好嘅競爭嘛。其實你搞公營嘅時候，你做得好嘅時候，佢哋唔可以做得太差噶嘛。佢做得太差，冇人會理佢，或者嗰個反響會好大。但而家個問題就係點解冇好大的反響，或者點解會導致到安老院嗰啲咁差的服務而係會照去啫？就是、因為冇得揀啊嘛。而呢樣嘢我睇到係非常之悲哀，因為你唔係住呢一啲，你冇第二個選擇噶咯。除非你好有錢，可以住到一啲非常之好嘅超級豪華嘅養和醫院質素嘅咁樣。呢樣嘢係好難，呢樣嘢係好悲哀，而個 源头的问题就是在你自己不肯搞，见到一件这样的事情觉得很烦的，放给人做，是我资助你就算了。因为其实你讲的那些公营其实都是资助出来的， 他会揀啲比较好嘅質素嘅，就但要排好耐，头先讲嘅排成三五个月囉， 係呀係呀係呀，排咁排到死囉， 係囉，你点排呢？有时你老人家佢真係需要有人照顾佢啦。 有讲嗰、那个嗰、那个孤寒就係、是、只要你肯俾多啲钱，咁咪可以多一啲受资助嘅机构囉。咁而我哋而家开始会话你做乜你咁孤寒，係因为当你起嗰啲大型基建可以几千亿几千亿咁起，咁但係点解呢啲反而係即係老人家啲老人福利，咁你要幾多億啫？可能幾多十億咁樣，你起你一即係用 唔係而家講緊係用緊十六億啫嘛， 用翻上十六億咋？ 係啊， 用翻上次佢哋講嗰班友講話起機場千幾億好少啫，百年咁樣，每年都係百幾好平啫。 唔係同埋而家嗰啲嗰個西高鐵嗰啲爛地，你咪唔好起咯，你咪起啲老人院咯。你咪起多啲 senior housing 咯， 唔使啊，甚至乎你只系出多啲钱咋，即系我个资助嘅人多啲，咁你咪可以请到多啲人翻嚟咯。嗰啲人啲态度冇咪冇咁衰咯。 系啊，或者你请嗰啲人系好啲嘅，佢哋咪会觉得做嘢佢哋心甘情愿去做咯，唔会觉得我又斗咁少人工，又要对住啲老嘢咁样，咁用呢个心态去，唔需要用呢个心态去做啦。好啦，我哋呢一节完咗佢啦，有冇嘢要补充？因为30分钟，你哋有冇嘢要补充？ 唔系，但系睇到呢样嘢，我最悲哀就系、是。老人家好惨，跟住又冇得选择。 唔系喺香港，你由一出世已经系咁噶。 系啊，我哋休息一阵。